却产生了距离，爱越热心越冷的关系，也许只是我不够勇气去解开你防卫的怀疑。天天看到你是习惯和必须，不可能的可能，我担心面对分离。哦，我才知道自己有多爱你。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印发《国家监察委员会特约监察员工作办法》，决定建立特约监察员制度，并对特约监察员工作进行指导和规范。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关于修改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决定，修改后的细则明确，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的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将被认为是非法彩票。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将于9月23号正式运营。3号，铁路总公司官方购票 APP 铁路12306中已录入香港西九龙站。3号，北京故宫博物院正式启动对养心殿的修缮，预计在2020年故宫600岁生日时重新开放。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小学1、2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北京新机场南航1号飞机维修库封顶，机库占地面积近4万平方米，设计有5个宽体机机位和3个窄体机机位。爱奇艺在官方微博发布声明，正式宣布关闭显示前台播放量。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齐秦的经典歌曲数不胜数，情歌自然是唱给情人的。那年的他还未遇到现在的妻子，一首首耳熟能详、传唱至今的经典歌曲，都是写给那个17年爱情长跑的传奇女子王祖贤。而且你会发现，齐秦的情歌几乎都是唱给王祖贤的。随着王祖贤的远离，齐氏情歌时代也宣告结束。一起来听到的是齐秦《爱情宣言》。 就不会再

拨动时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阳光照进了斑驳，自由在阳光中穿梭。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空， 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梁静茹为什么可以成为一代情歌天后？我想应该就是像周杰伦满足了男孩子们天马行空的英雄梦想一样，梁静茹唱出了女孩子们心中最柔软的部分。这个最会唱情歌的天后，或许就是每个如她一样温暖善良的女生最想要的幸福模样吧。一下来听梁静茹《勇气》。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现在又迎来了开学季了，而最受关注的孩子们无疑就是第一次上幼儿园的那些小朋友了。最近又掀起了热烈的讨论，我知道听众里有很多的听友都是恰好是孩子要上幼儿园的，或者说年纪稍微大一些的孩子。你们的孩子在第一次上幼儿园的时候的情景你还记得吗？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我知道那没有痛苦的爱，却难止住泪流多少。我知道忘记离去的你，却又唱起离焦的歌呀。我没有怨你，我心里知道，我知道，我祈祷留下孤独的我，走向天涯，走向海角。我祈祷带上无言的爱，从此失去心底的微笑。我与鹰同行，我心里知道，我知道。

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怎么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今晚的互动话题是孩子第一次上幼儿园的情景，你还记得吗？听友森森留言。我还没有小孩，但是我知道同事的小孩是这样的，爷爷送他去幼儿园，路上看到了保安，抱住了保安的腿就哭，说不认识爷爷，警察叔叔带我回家找妈妈吧。那个保安吓得还以为是个人贩子，直接就报警了。我发现有的时候孩子们的脑回路真的是会让人有些意想不到啊。那你的孩子第一次上幼儿园的时候有哪些趣事呢？也继续欢迎你与我互动。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大多数人买车看的是车的安全性及价格配置，其中安全性是最被看重的。如果一辆车的安全性不高，那么这辆车就算再怎么便宜，配置再怎么豪华，消费者也不会购买。为了防止车祸对司机乘客的伤害，人们发明了安全带、安全气囊等物品，这些物品可以让人们在车祸来临时受到的伤害更小。如果没有这些物品，人们在遇到车祸时会伤得更重。现在很多人买车时都会配上一个安全气囊，以保证自己驾驶时的安全。能够用到安全气囊的时候其实是不多的，运气好的人可能一辈子都遇不到一次。安全气囊只有在车子受到撞击时或撞击其他车辆时才会弹出，它一弹出就会变成一个充气的气囊，减小人受到的撞击力度。事实证明，安全气囊对于应付车祸十分有效，降低了车祸的伤亡率。一些人觉得购买一个安全气囊有些贵，就花些钱想重新塞回去，但是这个操作没法实现，因为安全气囊是一次性用品，弹出以后就失效了，不能再用了，只能老老实实再买一个。如果有不信邪的人把它塞回去，遇到危机情况它也不会再起作用了。当然现实生活中应该不会有这么傻乎乎的人将用过的安全气囊塞回去。安全气囊其实是有品级，越高的品级安全性就越高，当然也要根据自己车子的情况选择适合车辆的安全气囊，不要盲目追求高品级的安全气囊。安全气囊的价格大约在3000元至10000元之间。汽车安全气囊是在发生危险时的一个有力的东西，切不可为了省钱置自己的人生安全于不顾。当然为了省钱，安全驾驶尽量主动避开交通事故，既保证了生命安全，也省了一笔钱，不是吗？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北京新机场南航一号飞机维修库封顶，机库占地面积近40000平方米，设计有5个宽体机位和3个窄体机位。爱奇艺在官方微博发布声明，正式宣布关闭显示前台播放量。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我们人生中有许多的资本，从出生就已经注定，出身门第、相貌、才华，每个人的起跑线从来就是不同的，但是唯有健康是最能够通过岁月检验出成绩的。这份答卷将最直观地显示出你是否认真对待了自己宝贵的人生。你可曾想过自己人生的最后十年将会怎样度过呢？ 大海不明白，照亮人生，照亮人生。